想过点一首歌，找回电台最初的感动。聚会的时候，点一首合唱的。刚换了工作，点一首鼓励的。 我的未来不是梦，我认真地过每一分钟。 谈恋爱啦，点一首甜蜜的。 手牵手，跟我一起走。 你的故事，我的歌。点歌进行中。 在经历了昨天阴雨迷蒙的天空之后呢，今天的北京天气格外的舒畅，很多朋友都已经发来照片了，都说今天北京非常让人舒服啊！欢迎各位也在这样的一个时候来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屏幕下方的留言栏直接来点一首歌就好了。能看到比如说最好的时光在路上，包括考拉，包括 Mr. 白，还有谢谢水与火的缠绵，圆圆 Cherry 丽娜丽丝天真 EFN， 很多朋友都已经来报道，在此刻想要点播一首歌了，我们稍后要陆续把这样的温暖送达出去。也欢迎各位，也要提醒一下，如果说你想点歌在今天的话一定要尽快，因为我们通常在下半时段的时候会有累积很多歌曲因为时间有限，没有办法能够保证每一首都能放出，所以想要今天在节目当中放出来请尽早来点歌咯。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是来自公众平台上的 Kiki， 他说自己呢是到了大二之后才开始真正有了上大学的感觉，身边的朋友都是来自五湖四海的，但是要努力的融入到一个小小的集体当中，不会再像以前的学校一样了，有班主任啊跟着自习啊什么的，到了大学会感觉更加的自由自在，也能够一起出去郊游，一块去组团，甚至参加学校的一些比赛。所以今天呢也想在节目当中点播一首歌来代表一下此刻自己的心情，就是来自吴莫愁的我相信。这首歌曲曾经让 Kiki 想起学院的歌唱比赛，很多朋友在为我鼓掌打节奏的日子，那时候很喜欢，很兴奋，很激情，也喜欢上了这首歌曲。12:08送出。 如果不是你点亮我的心，才能拥有幸福的憧憬，因为我相信沿途的泥泞，只为证明梦想的脚印。谢谢你一路给我指引，让我们把未来看仔细，闭上眼听心跳的声音。 记得写信点歌的日子吗？你还记得电波中的感动吗？ 今天我也想点一首歌送给我的女朋友。 我们的结婚纪念日就要到了， 花更多的时间陪伴她成长。 北京上空唯一一档午间点歌节目，你的故事我的歌，思萌主持，为你送达祝福。 下面这首歌曲就是关于爱情，两位歌手呢也都是特别擅长唱一些非常具有古风特色的音乐，这是来自12点12分的水与火的缠绵，今天想点播黄龄和许嵩的惊鸿一面，而他的另一半谢谢今天想要在节目当中点播的是薛之谦为了遇见你。我们接下来要听到惊鸿一面，来听听他们在音乐当中的这种古风诠释。也要欢迎各位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屏幕下方的留言栏直接来点歌就可以了。 翻手为云，覆手为雨，金盆洗手之风雨，不恋红尘却难舍回忆， 新的一周其实是工作和心情的一个新的开始，当然也有人在这一天要经历离别。比如说12点16分凡人凡语此刻在公众平台上给我留言说，我在保定的培训快要结束了，在这里面和很多老朋友都相聚了，当然也认识了许多新的朋友，而此刻呢马上就要分开了，我想在节目当中点播一首中华健的朋友，祝福我们友谊长存。他正在通过异地通过网络来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同时会欢迎各位，如果你也是在外地没有办法用收音机或者用汽车来收听的话，可以下载天听 FM 或者蜻蜓 FM 找到北京音乐广播你的故事我的歌，网络直播一样可以点歌送祝福，在12点17分通过凡人凡语送出这一首朋友。 这些年一个人风也过雨也走，有过累有过错，还记得坚持什么，真爱过再回头，会寂寞会回首，总有我总有你在心中， 有一些声音就像咖啡和茶，触碰我们的舌尖，带着风雨归途的味道。 For you, I wanna sing a happier song。 一个小时的暖心陪伴， 一个小时的暖心陪伴， 听见城市，听见你。 So all I can do is sing this song。 蜜桃味，他在公众平台上给我留言说，非常非常期待九月份的秋天，空气当中褪去了夏天的燥热，而且迎面扑鼻的是那一种带着花香的风，还会带着一丝的凉意，非常的舒服。这样的季节可以和你去做好多好多能在秋天实现的小浪漫，比如说可以采金黄的落叶，比如说可以看枫叶漫天飞舞，可以吃热气腾腾的红薯，然后在下午起风的时候呢，给你披一件外套。等到晚上，找一个热闹的地方吃火锅、吃烧烤，甚至是晚一点回家都没有关系。这是来自蜜桃味分享他对于九月秋天的期待。而在接下来12:23，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是在公众平台上的圆圆 Cherry 曾经点播的一首在电影《失恋33天》当中出现的主题曲《情歌》。 在我房间，再多疼我一遍，就在我像是情歌唱的太深中，爱你舍不得我，没有缠绵悱恻的场面，没有对白。 让思念回到故乡。聚焦新时代，歌唱新北京，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正在进行，详情咨询0108501-1401。

再来关注林宥嘉挽回你的心小型演唱会近日在北京工人体育馆举行。和一般演唱会不同的是，作为声音你好公益活动的大使，林宥嘉这次属于无酬义演，用音乐号召歌迷一起加入公益慈善事业。此前呢，林宥嘉已经通过零版税演唱发行单曲《火焰小溪》的方式进行慈善筹款，这首曲子也成为此次公益活动的主题曲，将在《火焰小溪》售卖结束之后把收入全都捐出。歌手艺妹最新单曲《夜的魔咒》首发，如诗如梦的歌词，悠扬华丽的三连音曲式，加上闽南语歌曲的元素以及童声对白，塑造出了别具一格的完美情境。夜晚时分，当流星闪过的一刹那，稚嫩的童声开始诉说内心的疑问，静静聆听这一段优美的旋律和歌声。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明光家居，咱们京城老百姓自己的家居卖场。明光家居，欢迎新老朋友光临。 家就在听见的方向， 那些随风而来的祝福和期盼，会让更多的人感受到平凡生活的温暖， 感受到平凡生活的温暖。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每周一到周五一个小时的温情陪伴， 你的故事我的歌，你在这里， 你在这里， 我们听见你， 我们听见你，听见你。 欢迎光临，这里是北京上空一档能够在中午来点歌送祝福的节目，同样也是一档能够分享故事传递情感的节目。 OK， 下半时段你的故事我的歌依旧欢迎各位，我是思萌。你可以在此刻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稍微啊工作之余抽出一点空来，在下方的留言栏来点播一首你最想听到的歌。也可以在此刻把你的这样的祝福和想念送给你的同事朋友家人和爱人。今天下半时段我们首先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是来自公众平台上的小菠萝，就是因为最近呢 SHE 新上了一首新歌嘛，17，他们从2001年的9月份出道开始到现在17周年了，所以唤起了这位小菠萝他最早对于田馥甄的一些喜欢和回忆，还说了要期待今年9月份9月11号他们在重新17周年之后的回归舞台的演出。来自小菠萝点播，田馥甄不醉不会。 看风景累不累，却忘记了看清楚自己是谁。我的宇宙轻飘飘，你的摇摇欲坠，旁人来来去去，想心里流水。 上的宝贝最乖给我留言说呢，想要点播一首朴树的那些花儿，因为高中的时候班上的文艺委员很喜欢范玮琪，当时总是放他唱的那个版本那些花儿，等到毕业了我才第一次听到朴树的版本，那时候会觉得他的声音更加的好听，所以今天想在节目当中在这样一个秋高气爽的日子来点播这首吉他版的那些花儿。等到真正听懂这首歌的时候是在我上大学那会儿，第一次离开家和很多人分离，也会在一个人的时候默默地流眼泪。在12:39来自宝贝最该最乖点播那些花儿。 角落静静为我开着，我曾以为我会永远守在他身旁，在人海茫茫，他们都老了吧，他们在哪里呀，我们就这样各自奔天涯，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在天涯，有些故事还没讲完，那就算了，心情在岁月中已经难辨真假，如今这里荒草丛生，没有了鲜花，好在曾经拥有你们的春秋和冬夏，他们都老了吧，这样各自奔天涯，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想他，啦啦啦啦啦啦啦啦，他还在。 天涯，他们都老了吧，他们在哪里呀，我们就这样各自奔天涯。 平台上的归去来兮留言说呢，感觉到九月突然一阵凉爽的风吹来，就像是突然收到了一封天上的来信，来告诉我们秋天已经来了，可以缓缓的行动。光阴在此分为两半，一半是春夏，一半明媚，一半是秋冬，一半是清爽。九月份寄托了很多很多人对于这样的思绪，对于这样怀旧的惦念。当然它也是秋风寄来季节的一封信，也是寄来了风清月白的秋，金秋金秋，他说这是最美的季节。虽然说归去来兮此刻没有明确想在节目当中点播一首什么样的歌曲，但是此刻我觉得这样的歌会更加适合你的这条留言。在12点的45分要为你送出来自曹芳的这一首云淡风轻的春花秋开送给你。 春天秋天我住在城，没有人来没有人回去，春天秋天独自在美丽，你不在意谁来谁又去啊，你是春天的光。 任 Cherry 留言说，曹芳的声音久违了，太熟悉了，以前住天通苑的时候在崇文门上班，要有17站的公交，就是听曹芳，那时候是满满的回忆。此刻还有一位朋友懒猫在公众平台上留言说呢，今天2018年的9月3号是我和他在一起的纪念日。当然了，我知道对你而言可能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因为我们分开也有一年的时间了。如果说没有分手的话，那么今年是我们在一起的第四个年头。今天上午没有忍住给你发了一个信息，听说你快要当父亲了，恭喜你，我是真诚的，没有意外你没有回复我。其实你不用这样冷漠的，我也没有想过要纠缠怎么样，只是希望在这样的日子给你送出一份祝福，希望你珍重。在12点49分点播张信哲 I believe, I believe, 当我在你家门口，下雨了你看了也会难过。 I believe, 你不说话的时候也是一种，即使你在回应我，虽然不曾说，相信你正在动。就算牵的不是我的手，我不真的难过。不知道在高兴什么，你的笑容有时候也当作你在为我加油。不知道在妄想什么，只告诉自己 I believe, 你总会看到我。在某个时候想让你陪伴的是回应的时候，只不过正好你在电话中。 I believe, 语言心上的沉默也是一种，即使你在倾听我，虽然不曾说，相信你正在动。就算牵的不是我的手，我真的不难过。不知道在高兴什么，你的笑容有时候也宁可当作你在为我加油。知道在妄想什么，只告诉自己 I believe, 你总会看到我。在一切之后留在你身边的是我。 在这样的浪漫旋律当中，让我们接着送出一份衷心的祝福。这是来自12点52分 Dui 在公众平台上给我的留言，他说最近呢在看《延禧攻略》，我和我的闺蜜两个人都非常喜欢这首歌曲，今天也想在节目当中再点播一下《雪落下的声音》，希望我和闺蜜都能够早日遇到我们的 Mr. Right, 用这样的声音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吧，《雪落下的声音》。明天中午12点，欢迎各位继续关注北京音乐广播，你的故事我的歌，来点歌送祝福。我是思萌，稍后是永恒的魅力，明天见喽。 落在我掌心，静静在掌中结冰，像风是